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翻四六六， 系啊， 都唔会有错啦。 冇错，你上次讲到好少，有十几分钟拉布，跟住 冇拉布噶， 终于都揾到啦。 啱啱见到你 系 啦，见到啦， 见到张相真系。 咁你有咩评价？ 似我一个香港即系玩群嘅群主，不过个群主年纪大嘅，即系后生版咯。 我 觉得女嚟， 我觉得女廿二岁都唔够噶啦。 系真系靓， 我觉得廿二岁都唔够。我见女靓女啊，你觉得靓啊？ 嗯。 我都真系觉得， 唔系，不过你知啊，真人就唔够胆讲，你俾我身上嗰啲真人嘅， 即系我觉得起码都有八成噶啦， 咁 OK， 绝对 OK， 即系佢冇佢靓到唔需要点 P， 皮肤啊可能有少少 P 过嘅， 系 啊，咁其他佢都唔使点 P 嘅，话即系咧，咁佢真系坚咁靓，唔觉得阿大的一开门就话牛哥啱紧咯， 嗯， 坦白讲啊，大的你唔系坐两个你都啱紧啦， 同埋佢唔系肥肥啊高嗰啲嘛，都系属于瘦瘦地瘦上嘅。佢又唔系冇，应该唔系冇啊， 冇啊， 冇波。依个你 乜啦？ 唔系依个你系一 Q 定系过夜？ 系 慢慢讲， 我要讲下呢一间四六六系咩场？ 又想拖问你啲？ 唔系，四六六咧就系一间叫跑台场。 哦，即系条女会走嚟走去。 系啦，个条女咧就一坐啱咗，佢就会跑多两张台度啦。 嗯， 佢要陪多两个客人。 哦，咁 但系佢平均佢陪你玩15分钟或20分钟咧， 嗯， 喺通常15分钟咧，佢就会去第二间台度 玩几耐， 又玩15分钟啦，咁又要去第二间台度再玩15分钟。 哇，即系咁耐先翻嚟一次，即系个钟可能见到半个钟唔够， 唔够噶， 系咯。 咁咧，如果你， 嗯， 如果你想佢坐定定咧， 就要另外俾钱， 你就另外俾钱度锁台啦。 喂，咁呢啲玩法我觉得唔系好文明啊，牛哥。 嗱，你讲下先。嗱，其实咧，佢但系四六六咧，佢嗰个出街嗰价钱，我讲出街嘅价钱，就系过夜嘅价钱就550万嘅啫。 系，但系佢另外再俾坐台钱啊嘛。即系， 但系如果你要锁台咧，加加埋埋咧，你要俾成700万嘅。 系咪可以唔使锁台先？ 可以。 咁唔使锁台，使唔使另外就550万就得啦？即 系。系啦，开大就啦。 咁系咪讲定？咁另外嗰两个客想带唔到走，因为佢会讲咩？ 系噶啦，系噶啦，嗰两个就唔会带佢走啦。佢就会同你讲，我话讲，我唔方便。 即系肯，唔系即系总言之，你牛哥揾到佢之后，你话你要即刻决定带唔带佢走？ 唔系，即系大家未知噶嘛。我觉得佢会问我嘅。 嗯， 我咪话我带佢走咯。佢好快咯，其实我好快，因为我知道个流程噶嘛。 系 咁，我话我你今晚陪我啦。咁佢就你要话点样讲啊？我只可以一 Q 嘅啫，我唔觉得嘢喎。 哦， 咁唔紧要啦，咁样靓。 佢即系同你讲咗。 嗱，一 Q 咪一 Q 咯。几 多钱一 Q？ 一 Q 我唔好记得啦，好似400万左右。 总言之，过夜又550。 嗱， 系得。 咁你锁，因为我话咁可唔可以锁台啊？佢唔可以锁台啦，而家点解咧？就因为佢有客。 我已经有其他客。 系啦，我 系 抢。 即系你唔系第一 个。我系第一个啦。 即系你抢 我。系啦，我抢咗嚟嘅。佢话最多咧，佢就唔再陪第三台客。 哦，得， 因为你已经陪紧佢，你够搞紧佢噶啦嘛。 诶，问多啲先，佢系咪薄纱场？佢有冇着薄纱嘅？ 其实唔系，佢着到好啦，普通咯， 即系 T 恤。 T 恤啦，唔系，佢着嗰啲叫做其实点样讲咧？好 sex 啊， 好 sex， 即系好性感嘅。 即系其实咧，你去到应该任何一间场，任何一间场，佢话薄纱场好，礼服场都好。咁喺礼服场里面都有一啲人系着薄纱嘅， 明白。 咁去啲薄纱场里都有啲人着 礼服。 礼服何为礼服呢？性感嘅衣着， 即系以前即系以前仲系沙井剩嗰啲嘅制服咯，可唔可以咁讲？ 唔系嘅，唔系统一嘅，你中意你即系着咩都得。总之系性感嘅，低胸啲嘅，啲 V 嘅，露背嘅。 但系薄纱就露点噶啦，隐约见 到 点系嘛？ 隐约见到个。雨贴， 我要用雨贴嘅， 全部用雨贴嘅。 哦 ，OK， 咁样咁啊 T back 噶啦， T back 啦，通常有 T back 啦，通常有 T back 啦。咁 一见到 T back 噶啦，佢薄衫啊， 系啊，你见到晒啦，咁啊， 但性感晚礼服就未必见到啲咩啦， 就未必见到啲咩啦。 哦，咁啊 ，OK。但系咧，基本上咧，佢全部每一件女咧，基本上嗱，我有冇唔系我唔知啊，全部都系高清嘅， 嗯，即系冇大巴， 啊，全部冇大巴嘅，全部唔大巴嘅， 嗯， 即系咁耐， 咁你咪 我玩咁多年喎，咁多次喎，全部都高清嘅，冇一个人大巴嘅， 飞机场见得到，冇得呃嘅喎， 系噶系噶系噶， 因为有时嗱，有时去玩咧。真系你讲以前大陆玩真系会濑嘢嘅，嗰条女 装个背脊高， 全部跟住可能你揸落去又唔会话伸入去炒啦，有啲斯文啲地方真系会濑嘢嘅，系咪先？ 唔会啊，我又咪伸咗手去炒咯，揸我一块揸噶，就算落去六嗰晚哈利波特冇啊，我都知道冇啦。 唔系个问题系，即系如果你话以前你可能你拣啱咗佢靓，咁你发现佢原来背脊高冇，你即刻换又麻烦啊嘛，嗰十分钟即系咁，即系你明唔明 啊？唔系咁，其实我啱啱讲啊。 咁薄沙就一定系冇问题咯。 你系坦白讲，你坐袋平啊，都系为咗你成五嚿水啫嘛。 嗯。 咁你屌你咪坐咪坐袋咯。如果你唔啱咪搵多件咯。 系、 嗯嗯。我唔系好赞成你十五分钟未够就坐咗十五分钟唔啱就换噶。其实我几吓到人啦、啊，吓、嗯、到人你自己又嘥时间咧。 即系讲响越南 啊。系啊，即系 唔系讲以前大陆嘛？ 大陆又系咁，其实越南都系咁啦，我都唔好赞成嘅，讲真。 嗯嗯嗯。 但系如果譬如你啊，真系啊，我佢呢个冇身材啊，真系好唔肯唔中意啊，咁我冇办法啦。 嗯。 咁你都系五嚿水啫嘛。 系啱。 系咪先？ 即系坐多件算数。 坐多件啦、啊，而且而家越南话更加平，五嚿水一件，其实三四嚿啫嘛，好似计落条数。 嗯。 三四嚿啫嘛，你比啦。 嗯。 系咪先？我啱啱讲啊，如果我净系坐袋。我唔系俾三嚿噶啦，我俾四嚿，我俾五嚿噶，俾足五嚿噶啦，费紧事啊！即系我都坦白讲，你越南玩个性价比高 啊，系啦，即系伤心比己啦。 啊，咁样又玩坐多件，但我自己我本身唔中意坐双飞啫嘛。 嗯， 跟住其实跟住，你知我哋好兴噶啦，睇完就坐晒啲女，都继续睇女噶嘛，睇一扎女咁样，佢跟住入嚟啲女都 OK 噶。 嗯， 咁我咪见到阿开头，你最衰一样嘢咧就系因为。琴晚即系我哋去六六嗰晚咧、 嗯， 即系大的生日会啦，叫做啊，有咗开咗两支威士忌啊嘛。 嗯， 即系嗱，我坦白讲啦，以后我话大家讲咗啦，边捻个人生日都好，唔捻开威士忌啊， 啤酒算老虎 啤酒算啦，屌你啦，真系喂，即系唔嗱坦白讲、嗯，尤其是你玩得咁密嘅， 系啊， 即系譬如隔日玩都我都照计啊，即系譬如你偶然一日过。咁咪唔緊要啦，係、 嗯、 一個約一次，咁威士忌咪威士忌咯，嗯、你中意明示咪明示啦 ，XO 都陪、嗯、我都陪你啲 ，OK、嗯。但如果好似越南講擺得咁密嘅咧，咁、 嗯、 唔威士忌啦，以後都唔威啦，或者你要求你自己買啦， 嗯， 呢個你自己買一支，自己俾開瓶費啦，你可以咁樣樣啦， 哦， 係啊，100萬開瓶費啫嘛，你自己俾埋啦，你自己帶一支去啦，咁我唔撚飲你啦，我話我唔撚飲你，唔撚飲你啦，真係好啊！太辛苦，因为就算我玩咗咁捻耐，玩咗咁捻多年，我都唔得啊！即系第一晚咧，我系放尽去玩啊。 明白。 其实次次我都放尽去玩，第二晚我就真系抗租唔到啊！即系对住个嗰件女咁捻靓， 嗯， 嚣张嗱咁嘅 style。 喂，但系佢系完全普通话沟通， 完全普通话沟通， 即系 OK 嘅，冇问题。 冇问题，冇问题。 佢系本身系华人定系咩？ 佢应该华人嚟嘅，应该 系。即系咯，望个样都唔似 啊，唔似咩啊？ 好似越南妹，唔似 系咯，而且唔似有整过啊。 越南妹我又唔敢咁讲。 O K， 不过就望落都顺眼嘅。 都顺眼嘅，都唔似有整过，起码整嘅时候要整个波先啦。 嗯， 毫无整过， 冇整过， 冇整过。下个礼拜或者我点解我点解咧冇整过啊？咁跟住咪即系入咗太多酒，即系第二日，即系前一晚玩得大啲嘅关嚟， 嗯， 真系玩唔喐啊， 嗯， 加上屌你只鳄鱼， 嗯， 好衰唔衰啊？屌，战败咗喺第一日已经战败咗。 你打几多只啊？ 打一只啫嘛， 唔够啊，下次打两只。 唔系啊，我带嗰只系细只嗰啲咧， 嗯， 即系冇咁襟啊，我应该带只大只嘅。 我一带两只细咪得咯。 唔得啦，我个你袋冇装唔到咁多啊，枯咗啊。 得 咁其实我都 要。起心咗。 喺起身咗，第二日就 系咪贪平啊？淘宝 唔系啊，全部我全部都系买一只，十蚊到咯。 如果靓嗱大嗰只咧， 大嗰只16蚊到咯。 买大啊，系 我继续有一只，咁我唔使买嘅，我继续有嘅。咁、 嗯、 但系加上只鳄鱼，其实鳄鱼好利用噶嘛。 嗯， 因为你可以玩笑好多嘢，又可以继续 A 分。 嗯， 但我连鳄鱼都冇，就连 A 分都冇得做啦。 嗯， 而且又冇咗阿姑爷。 嗯， 因为姑爷咧，佢都会带。 即系嗰晚四个人。 系啦，因为姑爷第一晚六六咧，佢带咗有啲道具啊，有啲面具啊，嗰啲唔识讲啊，电子产品嚟嘅，就戴咗个戴，好似个 VR 咁戴喺个块面度嘅。 就点啊？有咩？ 咁啊，嗰个眼镜有啲 LED 咯，会笑面啊，会喊啊，I love you 啊咁啊，走马灯咁样咯。佢有啲咁样，但系阿高爷咁我就冇玩呢啲啦。咁啊，乜嘢都冇，咁啊就得个猜杯咯。佢猜都猜得唔多啊，攰啊， 攰， 真系太攰啊。咁样坦白讲，即系你见到张单就知啦。张单几多？我等先啊，我再望一望，好快啊。 望一望 嘅啫。我因为我为咗 应该唔系听你咁讲，都系有限钱嘅，即系听你咁讲。 我买张单系1097万嘅， 3000零蚊港币。 系咯系咯系咯，我哋四楼玩。 100万等于300蚊啊。 系咯系咯，即系10978， 每人8嚿水唔使。 咁样当然啦，我哋俾咧就唔系俾10978嘅，我哋俾系1120。即系俾咗一百万贴士啦，咁样100万贴士啦，咁978，屌赚个两万二，系咪先？咁我哋俾多咗一百万贴士咯。其实基本上你都要俾100万贴士噶啦。起码如果唔俾咧90万贴士，买80万贴士以上噶啦。咁你睇个价钱，你就知道，喂大佬饮啤酒啦。首先我 越南有冇 DJ 呢样嘢啊？ 冇 DJ 呢样嘢。 咁点解有啲女不点？ 我哋根本就唔肯唱。 但系可以点好歌嘅， 可以冇歌嘅， 有广东歌嘅都。 啊，我今日咪点？我今日成晚咪唱过一首咯， 即系有 三日嚟唱过一首。 O K， 唱过一首，喺边度唱我都唔够记得咗啦。喺六六唱啊，定系喺呢个466唱啊，我都唔够记得咗。嗰度唱咗首越南歌改编嘅，叫《不怕不怕》。 哦， 咪唱咗嗰首咪咁啊？因为我知道呢啲靓妹 识唱 啊，咪一齐 high 咯。咁讲真啦，咁其他嗰啲，咁阿大德系坐两件噶嘛，咁佢咪形成佢自己个咩啦？因为阿大德依次，因为佢两日都冇屌噶嘛，第三日佢就屌啦，第三日佢即系依日佢屌，咪两件加一件咯，咁又系嗰招咯， 边个服务好 系啦，摊到嚟食咯，睇边个主动啲咯，咁最后又拣一件，但我唔好明嘅一样嘢咧，其实佢拣嗰件咧都唔系最靓嗰件。 即系两件入边抽丑紧呢件， 冇咁靓嗰件啦，冇咁靓嗰件啦。 即系反而靓嗰件冇带走。 系啦，但 各花入各眼，可能佢觉得 唔系，可能佢 service 啦，即系当时 即系个感 觉。即系靓女其实啱啱讲，佢有缺点嘅，靓女系唔会点样招呼人嘅。 系 啊，咁样丑女嗰啲就会好啲啦。等于我第一晚六六嗰件阿里波特咧，佢唔好靓，唔系我觉得靓咧，佢就玩得癫啦。佢通常走啦，咁通常走有通常走嘅好处噶嘛。咁啊，因为大德咁啊搞掂啦。咁跟住就到阿李先生啦。 李先生嗰个得唔得 ？O K 喎，佢系 O K 嘅。李先生要求唔高啊。要求唔高啊。咁啊，阿 Dicky 更加啦，跟住嗰个坐台，即系坦白讲有样嘢。坐台嘅女系真系靓过啲唔坐台嘅女。 唔系嗰个系讲到明唔出街嘅。 讲到明唔出街嘅。 即系咁 Dicky 系特登要搵个唔出街。 啊，特登搵个唔出街嘅。 即系我觉得嗱，我又即系。都差唔多啦，即系讲埋你依家晚都完啦，仲使唔使再讲多集啊？你 讲做讲一集， 仲可以讲多集。咁但系我拉开咧嗰度，即系你讲紧上访嗰啲讲一集系嘛？ 系啊。 咁我想讲下就系话，佢点解咁新，即系咁远水路到越南卡拉 OK， 佢好似话一晚都冇揾大女仔。 冇一晚冇佢 系就去 Cherry。 去咗我有一次 Cherry 就系喺我走龙筋嗰日，第二日啦，第三日，即系466呢晚嘅听日。即系我讲呢一集嘅听日。 咁啊，点解佢即系我唔明咁远水路佢拣唔啱你点啊？ 唔系话佢一嚟到就呢、這个佢嗰条女话明呢个女仔系唔过夜嘅唔出街嘅， 但系佢中意 佢话啱啊唔出街啊咁。 但系我嘅意思即系佢点解嗱佢中意呢个佢唔揾件出街咁辛苦去到咁远都唔真系想玩。 咁呢样你要问佢啦，嗰日见到佢你问佢。 唔系咁清楚嘛，我真系想问，唔系阿拎有啲阿小英又喺度唔方便问。 黐线啦，咁啊李先生计计到啦，咁啊照。 唔系即系我意思，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咁，点解咁？即系我真系要问啦，下次，因为你远啊嘛，你唔系话。 其实马嘉凡有一出狼哥咗，佢系坐台睇啱先做啊，但佢自己都唔俾佢自己睇啱。 佢睇啱嗰个就系金鱼咯。 系咯，睇啱个金鱼咯，话明系金鱼，佢先话睇啱。 咁佢个根本都唔俾佢自己有机会做。 可能佢， 但佢咪唔做喎，佢都会 Jerry 噶喎。 佢可能想去玩见识下噶嘛。 可能系可能系咁样样咯。 但系好远水佬嘛，你明唔明牛哥？ 咁我唔知佢啊，所以我都 系咯，我就系啊， 我都有我都有个有个疑问，点解啊？但我有呢个问题。 即 系话 大的唔同啦，大的因为成日去刮，去咁多次，咁同埋佢后屘带咗两晚走啦。 咁啊，第二。呢一晚同埋九三嗰晚咯， 即系都有系咯，即系带过两条女走，系咯，咁都 OK 啦，系咯。咁啊 ，Jackie 系真系冇带走一个都， 大家朋友， 大家朋友 啊， 一样 啊，唔中意噶，屌你老味仔。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唔知点解未解之谜 ，OK。但系佢 Sona 即系叫 Cherry 啦，就都系一晚， 一晚 OK， 都要我记忆所计一晚咧，咁应该都系一晚嘅，话晒咧就系。 但系佢去嗰晚又唔系同阿。姑爷嗰晚咯，应该 唔系啊，佢同姑爷一齐去 Jerry 啊，嗰晚 姑爷去咗两晚啊嘛，即系 阿姑爷唔停咁去 Jerry， 哦， 去咗三晚， 哦 ，OK， 佢嚟搭飞机嚟野鸡嚟嗰晚， 但系佢就唱 K 反而就少啦， 系啦，唱 K 嗰晚，第一晚唱 K， 第二晚唱 K 佢都有，第三晚就同阿马嘉凡又去咗又 嚟，明白， 即系其实 姑爷或者起码三晚， 系晚晚喺越南 都 系去 Jerry。 O K， 明白。 咁包括九三嗰晚见到佢嗰年所谓女朋友，佢都系佢都系去咗 Jerry。 咁其实你有冇去过 Cherry 玩？ 冇，唔啱我玩。 但系咩消费？听佢讲， 二百万一 Q。 咦，六百蚊？ 五十万坐袋，喂，房费。 即系250万，七嚿几水一 Q 抵喎，咁啊唔怪得啦。不过嗰啲点讲咧？嗰啲冇得夹，唔系嗰啲系，但系佢系管式服务定系咩服务先？即系据你所知，定系普通简单单，即系类似酒店中啊？定系真系有服务嗰啲先？据你所知， 管式啊？ 哦，管式，哦咁啊真系抵喎。如果咁讲，即系规定时间。有咩项目？ 咁又去唔到本色咁。 我知，即系未有咁 ISO 啦，但系都系类似嗰种。 诶，就啲西服士啦，咁样佢有呢啲四手按摩啊，八手按摩嘅。 但系你下次应该去，即系就算你唔带咗，你都去玩一晚，有得剧我啊嘛，唔得够吹嘛。 即系龙宫一个，我都唔中意玩。 嗯， 搵集会讲啊，就 好，明白。 咪咁样咯。 咁啊得 ，OK。 系啦，咁啊仲有。 咁啊下集仲讲第二 集又讲 啊。你预告下讲咩啦？吓，我都唔记得想讲，拖咁耐。 应该系咩？我谂住讲咩 topic 啦。个 topic 就叫做可遇不可求。 得 ，OK， 好。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 神山虎。 系神山虎，打赏下啦。咁啊， 长话短说啦，超晒词啊。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